娘谁你是我父明星，因何不被白兔带到荒郊？见雕梁想起了二弟伤心，为哪条 王爷 在 问这一贫娘马前回话。 是这一贫娘，我家小将军命你马前回话。 分 众将谢鞍放马。 遵命。 井台打水，你丈夫他到哪里去了？ 君爷， 若望啊！水舒服 是干，夜晚推磨到五更敲，那日推磨三更后，上下两门后待更了，不由到来要解不奈何，我要断其带将儿抱，取名就叫姚妻子。嫂嫂知道进火烧，她偷将将儿抱出去，她要害我儿命一条，多亏恩公将儿抱，送兵诏交与他的父母之间找为奸诏。 Yeah!

可算得一起呀那大志啊，我就还待你他流水机的心心啊，他也大把时间将他的就要转灯塔，只有那森林呐，天地天啊。

隐藏在后院，一连几天我的门江水淹呐，我好比来唱红颜，我好比永留在天大滩，我好比鱼儿吞了东仙，我好比浪中是多的舟船啊，思来想去我的肝肠断。